巴图毕竟是星星过了这一轮才有可能遇到的对手，现在就为此担心有些过早。星星当务之急，当然还是集中精力打好对蓝雨的比赛。这一周多的时间，除了磨合新装备，那当然就是积极备战蓝雨战队了。不用考虑其他，一心一意，眼里只有这一个对手的备战。而现在，到了将这一切通通拿到场上的时候了。 常规赛，星星2-2，1-9和2-8输得真是挺惨的。这一次，星星拿什么来战胜蓝雨？今天的电子竞技周报上正在分析这个问题，变成日刊的电子竞技周报每天就是两部分内容：一是昨晚刚刚结束的比赛，二是今晚即将开始的比赛。内容详尽又充实，玩家喜闻乐见，却是媒体工作者们忙得 昏天暗地的日子。从网上对这场比赛的支持率上来看，蓝雨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，他们得到了 73% 的支持，星星只有27%。不过这等数据，星星可是不会畏惧的。挑战赛面对加试时，他们收获的支持率比这还要可怜。但又怎样呢？投票如果真能代表结果的话，那还打什么比赛？投完票颁奖就是了。 比赛日不会再有什么量很大的训练，不过总也不能让选手们一天都不摸电脑，直到比赛开始才去热手。当天下午，星星诸位就到了星星的训练室，各守着一台电脑打着荣耀，有打得比较认真的，也有随意轻松的。这已经不用夜休再去教了，比赛前热热手这种事儿，常规赛里也一样是要做的。 一个赛季下来，每个人喜欢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热手，那就各随己便。一边不紧不慢地这样调节着自己的状态，一边守着时间，一分一秒地走过。5点来钟的时候，陈果过来招呼大家吃饭。比赛日晚饭通常都会吃得略早一点，此时距离比赛正式开始只剩3个半小时，气氛凝重得不得了。 陈果吃了几口，就觉得已经开始觉得饱，很辛苦地继续在那儿装药，相比之下，众选手似乎比他还要轻松一些。用过饭，各自自由活动，约摸7点多钟，所有人自觉地聚集起来，开到出场的时候了。从后门离开星星网吧，过马路，走选手通道入场。这条路线，星星走了一整个赛季。 哪一次都不如这次这么认真，好像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每一步都会影响到比赛的胜负似的。备战室早已经准备好，空调不知打了多久，室内温度非常舒服，每个人进来后就找位置坐下，而后默不作声。太压抑了，陈果深深感受到了压抑。这种时候，实在应该说点什么呀？ 陈果看看叶修，看看魏琛，这两位前辈中的前辈，平时都会很注意调节队伍气氛的，今天为什么都不开口？是因为他们也被这种气氛给深深的抑制住了吗？要我来吗？说什么呢？加油，放轻松，这些口号反复强调也没什么用啊，早知道应该准备几个冷笑话呀，没准这时候可以收到奇效。 陈果胡思乱想着，却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终于，叶修在这时候开始讲话了：“战术都没忘吧？需要我再提一遍吗？”叶修说：“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各自默默摇头，没人说话。嗯，关键还在临场变化，这一点上我们优势很大。论打字，我自信能甩喻文州一赤道。” 众人干笑。宇文州作为职业选手而言，他的手速根本就不及格，但是他却能成为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众人摇头。说实话，也没人太有心思在这个时候猜测什么东西。扬长避短，哼，很废话吧？但这是事实，在这个联盟里，没有人比他更擅长做这种事了。 这是宇文州的风格。 也是蓝雨战队的战术风格。自从他们战队不可或缺的灵魂人物前队长魏琛退役以后，蓝雨就走上了崛起之路。 你滚！ 众人再笑，这次总算不像上次那么勉强了。既然这次对手是蓝雨，所以我要号召大家向玉文周同志学习，扬长避短，将他们每个人的长处狠狠地释放在这个场上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，就不会再留有任何遗憾了。至于不足，不用太在意，每个人都有不足，所以我们才会组成一支队伍，一个人的不足由其他四个人来补充，这就是所谓的团队了。每个人守好别人的背后，所以每个人的背后就都有人在守护。放心大胆地向前冲吧。星星，该出场了。叶修话音刚落，就有专人敲开了星星备战室的门，通知他们出场。上场。叶修顺势招呼大家，所有人起身走出备战室的门，对面蓝雨战队的选手也正从房间里走出来。两队列队在出场通道里站成了两列，两队的队长站在最前，而叶修刚刚进行了一番从玉文州展开的讲话，让星星的诸位不由得都要多看这位蓝雨战队手速不及格的队长。猜到我们有什么大招了吗？叶修在排头和玉文州说话。哼，没猜到。现在倒也不怕告诉你了，我也在等这一刻。是装备。哦，你的千机伞终于不拉大家后腿了。君莫笑的千机伞可是用了一整个赛季的70级，现在别说是核心角色了，但凡是有银武的角色，武器肯定会优先提升的，基本都完成了到75级的进化了。武器70已经是个要绝种的数字了。该说你们不要拖我后腿才是。 喂，你不能吹能死啊。 就在玉文州身后，那位终于忍无可忍了。 哟，我们刚才聊了几句啊，你居然坚持到现在才插嘴，很不容易不是吗？ 玉文州只是笑，这他还能说什么呢？ 一会儿看到的时候别吓哭了。 哼，你输了的时候也可别哭。 我怎么会输？ 羞不羞啊，都输两次了。 我可没说。 叶修这时抛弃了他总挂在嘴边的团队，以个人为个体的话，他当然没输，连胜37轮呢。 那是你走运。 黄少天当然还要嘴硬下去。 你走运一个我看看，我只连胜了37场呢，特意留了一场求破。 我 这话黄少天就是再嘴硬也不敢接了。好在这时前方人员已经示意两队选手开始入场。 走了， 客队先入，玉文州还不忘和一旁的叶修招呼一声，随后迈着步子踏入。非自家主场，能得到点礼貌的掌声就算不错了，尖叫什么的，就算自家随队而来的粉丝团制造出来，也绝对会被主场粉丝给压下去。他们岂会容忍客队的家伙在他们地盘上放肆撒野？赛场上打出索克萨尔的全息投影，随便做了几个动作，耍帅这种事儿当然也不会照顾客队角色，不黑就算有节操了。现场播音对玉文州的介绍也就简单几句，随后就开始召唤下一位出场。黄少天随即上场，待遇和玉文州也相差无几，这种事儿司空见惯，谁家主场都会有。蓝雨选手见过大世面，当然不会把这当回事儿。选手一个接一个的按节奏上场上赛台，而后轮到星星出场，那声势顿时不一样。叶修从通道走出的一瞬，尖叫呐喊声瞬间就将整个场馆给填充了。君莫笑在赛场上展示着千机伞多端的变化，叶修冲四面观众挥着手，相比蓝雨选手的出场用时都不一样。现场介绍更不用说，恨不能把他所有的光辉履历用最注水的方式使劲阐述一遍。 星星选手一个一个上了赛台，而后双方赛前握手下场，最后却是剩了两个人，这无疑是擂台赛首发的选手懒得下去再上来了。 叶修，是叶修！ 解说潘林早已经激动地嚷了出来。叶修居然是星星的擂台赛首发，打到季后赛了，他还要坚持第一个出战吗？赛前的预料几乎没人想到这种安排。叶修这个单挑能力无比强劲的存在，大家都很公式地将他摆在了第四顺位，但是现在首发上场。而蓝宇这边第一个出战的气功师选手宋晓，他们的关键先生被摆在了擂台赛的第一位，这又是一种怎么样的打算和期待呢？两人再度互相问候了一下后，各自去了己方战队的比赛席。 星星居然是派叶修在擂台首发，这太出人意料了。李指导，你怎么看？ 这个我想大概还是为了鼓舞星星的士气吧。星星多新人啊，回头打季后赛肯定压力超大，叶修第一个上场获胜，鼓舞士气，也给后边上的减轻负担，我想这就是星星的打算了。 李一博硬着头皮猜想着。